不要让他静下来。阿黑， 嘿，吼，吼，嘿，哈，吼。习惯自己的事由我管，若你走才不管，自我空间不要你伴，在我内心中我反我叛，放任赶走我的不满，我用不羁杀死困闷，快乐心中常为我伴，哎，独自去交欢，我借住你监管，道别你身边，我寂寞找个伴，独自去偷欢，我未习惯这伴，道别你身边，我但未敢放宽。独自去偷欢，我未习惯这伴，道别你身边，我但未敢放宽。 再等候，别放手，不再要走。夜街穿插左右，令我热热烈烈，匆匆快快似喝醉了酒。大雨落在七彩鱼楼，两点似谷斗，十着着上七彩鱼楼的十水马骝。夜里多在尖东去追刺激快感受，站在路上一起再多饮干几罐酒。大雨落在七彩鱼楼，两点似谷斗，十着着上七彩鱼楼的十水马骝。夜里多在尖东去追刺激快感受，站在路上一起再多饮干几罐酒。Any go, any go, go. Any go, any go, go. Any go, any go, go. Any go, any go, go. Hey. 我本来要走了，我本来已经唱完了，但是。我很想继续唱，我不知道现在有还有多少时间，我一定要把它把握过来，让我好好的跟你们分享每一首歌。这首歌也是所有男孩子很喜欢的。